忧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又要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就要养，我是否还会为你采下星星月亮？在瞬间万变，他们爱像是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意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已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样样，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，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。当我们懒得了牙，花白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人人

将回忆藏在我的眼里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鸳鸯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头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， 惊讶讲不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，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，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，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，如果我曾是个花木羊人，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，回头望过你走，从来未曾恨负过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总已是折磨，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 被我杀了你走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缘何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， 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终已是折磨，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远远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为了勉强也奋斗不多， 好心分手没结果， 可知哥这也爱我， 难难就无谓再拖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有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有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两岸渔情犹在，只是朱颜白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两岸渔情犹在，只是朱颜白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问君能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才会。我用心付出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请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。我用情付出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想他就痛到完全